自从推荐鲜芋仙海参以后呢，我就一直在给我的家人吃这款海参。 嗯， 有人说你够敬业的呀，推荐什么产品自己吃什么产品。 哎， 也有人说你家伙食够好的呀，连海参都吃上了。每次遇到这样的对话呀，我都会淡淡一笑，因为我知道家人的健康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 是的，父母操劳了一辈子，年纪大了，换季呢就会生病，爬楼会腿疼，营养缺失，身体出现了各种的小毛病，孩子幼小，功课压力大，各种补习班、兴趣班，周末都排满了。 嗯， 长身体、长智力的时候，营养一定要跟得上。 对， 还有节奏快、强度高的上班族们，更需要营养，更需要能量的补给。 嗯，其实说白了，只有身体健康了，所谓的理想、奋斗和拼搏，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 没错。 所以呢，回到刚刚的话题啊，为什么要给家人吃鲜芋仙海参呢？因为了解，4年前在推荐这款海参的时候，我们专门去了鲜芋仙厂家，看到了没有包装好的海参原料。说实话，没有人工干涉，没有投料喂养，没有激素催肥的野生海参，确实和市面上的普通海参不一样。 嗯， 个头不大，外观也不漂亮，有的只是时间的积淀和营养的聚集。 没错啊，懂行的朋友都知道，市面上看着又大又胖又好看的海参食材呢，大多啊都是养殖的一年生。 嗯， 肉质松散无劲儿，吃起来呢也没有什么海鲜味儿。 嗯， 自然呢这营养也不能够和天然生长的野生海参来相提并论了。 对， 而一年冬季夏季两季的休眠期，3年才能够成年的野生海参，虽然啊这等的时间周期长，但是呢却富含了16种的氨基酸、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高蛋白的稀缺营养物质。而且第二点就是价格并不贵。 对， 这一盒200克3个月的海参滋补，今天只要花799，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。 是的，想想看啊，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个月花200多块钱，就可以给孩子做一个海参蒸蛋补充营养，给爱人做一个凉拌海参补充精氨酸、谷氨酸、赖氨酸，给父母包顿海参饺子补充各种的蛋白质，不比看场电影、打个麻将、买条香烟要实在多了呀。 那是肯定的，电影永远说的是电影啊，说的是别人的故事，麻将打的呢也是过眼云烟，香烟呢不单伤害自己，还会影响家人健康，倒不如啊，您现在就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799块钱给全家人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来得痛快。 对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今天订购呢，还有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是免费赠送的。 是， 来看到线上手机尾号是4753的朋友提到呢，现在吃东西都讲究原生态，鸡蛋要吃草鸡蛋，猪肉要吃黑猪肉，这海参呢，当然要选野生的。 哎， 只是听说你们这个蛋干海参，会不会泡发起来有些麻烦呢？ 首先呢，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海参是蛋干的，因为海参是一种脱水自溶的物种，打捞上岸2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理措施，海参就会自己融化成一滩水。所以呢，蛋干处理是保留野生海参营养价值的加工技术之一。 是的。 至于泡发问题，您放心好了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凡是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们，就多送您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。 是的，您可别小瞧了这一只焖烧杯啊，只要把蛋干海参呢洗干净煮沸之后，连同开水直接倒入杯中。 嗯， 如果想吃 Q 弹劲道的，一天一夜就可以了。 对， 如果想吃好嚼入味的，那就多焖个几天。总之啊，想吃什么样的口感完全由您自己来控制。 是， 而在市面上这样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，您自己购买298，那现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799为全家人吃上3个月的野生海参的同